爱中，时时刻刻拥在怀中，进进出出这感动，分秒刻印成永久。我望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有句话我想对你说，今生今世跟着我，做你幸福的理由。拥在怀中，进进出出这感动，分秒刻印成永久。我望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有句话我想对你说，今生今世等着我，做你幸福的理由，嫁给我。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游戏， 这

世界上最美的风景。多么幸运，你让我拥有你。 想该不该？心。 深夜，爱就爱，不去想该不该，心打开，勇敢地把手牵起来，我不要让幸福变成遗憾，想要爱就赶快趁现在，哦，爱就爱，哦，我不在为孤单提心吊胆，从现在到未来 点钟，我是 Hebe 田馥甄，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， 我在深圳要贷款， 我在北京要贷款， 我在武汉要贷款， 我